讲的新闻，就是传教士现代中国教育发生。那么刚才这个纪录片其实把我讲的内容呢都给说得很详细了。这样这个主题是一致的，那么准备的呢也是准备讲这些东西。那刚才看了我在想，其实我想给其中讲三个我想表达的意思。就从这里边引申，刚刚的不同人家都看过，我们讲三个意思。就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传教士之前，我们中国的教育没有走到这个现代上面来。刚才这里边解释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讨论近代中国的走向的时候，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我们中国古代是一个科举体系。没有能够发生近代的这样一个变化，非常惋惜，非常可惜。其实我想呢，我是从古代史做，因为在中国古典状态下，农业文明状态没有西方工业革命刺激之前，在中国的文明还是建立的非常精致的农业文明体系。包括早期南方传教士，从刚才讲到李马会开始，从李马会一直到18世纪晚期，一直到乾隆皇帝。最后中国文明在西方人的眼里面还是比较高一点。就这个时候因为是工业革命刚刚发生，那中国文明在西方人看到还是高一点。传教士向西方所传递的还是中国文明的进化史观。那刚才陈老师来讲的中国文明确实是从李马后开始一直到后来黑格尔都强调中国文明的主导。黑这个什么孔子的哲学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哲学，不是西方意义上哲学，它就是一个伦理教化道德经济还是一个看法。那么中国古典的教育状态是，其实中国古典教育从很早就开始，大概我们现在基本上通认的说法就从西周初年开始，就是学官学下人，学在人间。也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从这儿开始，后来形成我们讲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割据，是因为打碎了原来的官学武装，没有官学。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国家也很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家也很多。但我们看到孔子的时代的时候，孔子和墨子时代的记录，他们都看到了300个国家的历史书，那就至少表明在当时还有300个国家存在。那么这样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官学下移，官学在很多国家就取消了，完全是自由讲学状态，对后来的中国其实影响非常大。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很多就是在西部地区发生的西部发生的稷下分工，那就是各个流派的专家都到那儿可以自由的发挥自由的讲学。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和邵正毛和当时同时代人在同台打擂，就是他们在隔壁，你在这边讲，他在这边讲。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在古典中国是经常可以看到。一到明清时期，我们讲思想专制，其实在明清时期的自由讲学状态仍然是呈现了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到民国时期，大家我们知道在北大那种自由讲学的风气还是可以这种同时在打擂嘛，就是。像那什么胡适和胡公明可以在隔壁教室当中，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学生可以这边听听，跑到那边听听。在中国古典传统当中呢，我们应该看到它是有它一个优点之处，它没有像那个现代国家转型，没有这样的转，但是它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种那种文明形态，学教育是在这个民间。那么教育在民间，你就可以看到后来才形成的中国制度安排什么呢？前面差别制度，那就你怎么学，国家不管你，但是最后是由国家来考察的，国家所用的人是通过考察考出来的。那这是差别制度，或者差别制度就和我们今天的干部政策一样，出现了很烂状。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什么？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现在高干的子弟产生高干。那么普通的村长就还不当村长，那么这样的就是差距之后已经烂到什么？我们在看到这个历史上慢慢形成的一个科举制，很多年其实我们都把它讲的歪了。科举制度就是一个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仍然表明是学在民间， 就是政府并没有提供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灌输，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统一的什么部编调查，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有一点发生了变化，刚才钱老师也讲到了，就到宋明理学形成之后，为了什么呢？为了便利这些学子的复读复习，开始划定了一个考试范围。那这个考试范围，就是在这个几代当中，你可以看它的变化。唐朝科举制度形成的时候，它的范围比较宽泛，因为唐朝考的最后像李白这样考上进士，那是因为他的才华。但是等到宋代之后，科举制度这么规范化之后呢，他就划定了范围，划定范围就有两个东西。我们现在今天觉得，我觉得解读我们现在解读有问题，一个就是对八股的解读，一个对儒家教科书的解读。儒家教科书一个从北宋初年的北宋孔子开始，就逐步在思考让哪些东西让这些学子去学，慢慢淘汰到了朱熹的时候再淘汰出来，那就以最简单的，因为这个时候中国人的阅读能力已经和汉朝没法比了，这个时候只能说读四书而不再读五经，说朱熹所著的四书成为宋代以后一直到清朝很长时间都成为官方认定的考试范围。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今天怎么去理解它？就是它确实灌输了儒家的思想，那有点儿除了儒家之外，别的没什么思想，别的没什么东西呢。就是这是一个划定范围。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八股考试。这个八股考试呢，其实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最后的规范就是慢慢规范到这个八股体制，是和这一波考不上的秀才有很大关系，也和我们后来就是宋代开始出现的这个书院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书院里边的请这些名师基本上都是没考上进士的，都是没跟成功的人在这边去教，他们就反复在斟酌在琢磨命题是什么，可能的答案是什么，归纳去这边去告诉学生怎么去答，才慢慢形成了八股的这个体制。八股就是八道什么，我在过去研究的时候之前，我就是可能也是很教学，就是毕竟我们100多年批判八股文学的，他就这个人的自由发挥，这个人的这种心性，从康有为、严复都是这种批评。但是我们今天去看高考的语文考试、作文考试，实际上就是八股题。如果作文让你放开写，根本没法写。所以这我们才可以看到历史上对八股的赞美也是很多的。所以这样呢，可以看到古典教育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它的一个正当性，就是它一直在。就是选拔这个国家治理国家的人才，那就是他在旧的制度当中有他的失误性，但是他后来工业革命之后，中西沟通之后到18世纪，中国确实在这上犯了一个大错。就犯大错，到传教士，刚才我们看到传教士在1817年开始，传教士在就是在中国人所涉及的地区开始办西方教育的时候。中国在这儿确实很不以为然，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新教育发生，传教士所办的这些发生，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很不以为然，基本上不能不到中国的这么一个体制当中。当时中国的体制还在科举选拔人才，因此一直到后来为什么到1905年废科举，就是因为两个体制在打架。那么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就在18世纪晚期一直到19世纪的上半段，中国在这就以自己的这种经济增长而错过了历史发展机遇。就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中国自己认为很牛气，我们当时的经济增长很牛气，在抢油时期很牛气，我们就错过了和西方去对接去创建自己的教育。因此等到两次战争被打败以后，中国在这个时候开始真正认同了就是要学习工业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确实发生了教育性的变革。那么这个教育性的变革，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教士开始真正的帮助中国在建构体制。但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就是中国开始认同，我们创办总理各部事务衙门，中国总理各部事务衙门下面开始就创办了很多新的这个东西，刚才都讲的那同文馆，像那个就是各地的这种广方言馆，那这一步呢，都和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很相似的地步，就是补习外语，专门学外语， 那这个时候还是这个时候他有一个为什么没有走向那个新教育，没有走向后来新教育，而是先仅仅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去读这个科技，这个时候应该和我们当时看到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思想指导有关，终极西用，就认为西方的这个东西都是末，中国的东西才是本，中国的伦理、中国的道德不能变，我们去补西方之长。当然，这个东西我最近我在研究国家，可能是也是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潜藏的一个什么呢？潜藏的统治者政治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之前单个的一种认定。就我们今天就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后来这种很急功近利的思考，我的这种单打一超越的这种体制，实际上他是在内心深处认同了之前的单个。因为我们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我们走到这一步，我们并不是说当时的政治精英没有看到，不是整体性的变革不行，没有看到过，但是为什么统治者就选择了我就是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深处知道前面几十年一个地方的关系。那么中国近代史上统治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中共去理解1860年之后走向这一步，那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新教育，1860年开始新教育之后，我们才走得很畸形的这种状态。当然有一点可以修补的说呢，在这个时候传教士开始，实际上在烟台开始，文根书院开始慢慢办起来，传教士开始在，特别是在一些这种一直一些这个在各地办的话，以教会学校为主导的这些学校，那么这些学校当时它的功能是什么？实际上不是在说培养这个人才，主要是在解决一些这种流浪的或者是这种生活贫困的而又没办法，就是但是呢他又有了信仰，就转信了这种基督教。就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在1860年一直到1895年的时候，就甲午战争结束之前，中国新教育发生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很畸形的中国新教育，但是传教士的人已经很正面的可以在做事情。但是我想第三个，等到传教士真正发挥功能，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时候已经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都看到了这种做法不行。就刚才卷子才讲到的，像李鸿章和这个和李济谋的对话，这一波传教士大概在70年代、80年代开始就不断向中国这个知识精英就讲，中国应该发展新教育，应该这样创办和西方一致的教育。那么这个时候，但是中国的政治家，就像刚李鸿章讲，我们等不起，我们没有钱，为什么呢？那么这点我们可以想了，也确实，我在这几年我在看这些资料上讲，确实应该向心一点，要向心同志的当时这两个解释是对的。为什么？靠农业文明的这种积累，真的没有办法创办这个新教育，真的没办法创办，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从农业里边去收税，去征集这个一点税款，去办新教育，确实是支撑不了。在中国新教育真正创办的时候，实际上引发了很大的问题。说这时候可以看到它的问题就在什么，就政府的力量在这边不足以做。但是后来等到什么，等到战争结束，等到康有为严复，所有的知识精英都在把目标指向就教育。在严复讲的提到，就是中国之败不是败在军事，不是败在经济，而是败在教育，败在八股。新教要创办到1897年，研修给中央建议，传教士这时候有几个传教士都给总理衙门、给清政府建议，这个时候才开始创办这个京师大学堂。所以1898年的伪戊戌伪新，实际上就是从创办一个京师大学堂开始。那么京师大学堂的结构和他的目标诉求和他的这种做法，在这里边都蕴含了传教士的这种心血。